现场在一片寂静中，不知从哪个角落传出了掌声，跟着迅速蔓延，整个场馆内掌声连成一片。星星在现场可没有这么多支持者，甚至有不少对他们并无好感的玩家，但是爱憎分明的荣耀玩家却也不会罔顾这么精彩的发挥。电子屏悬在所有观众的眼前，所有人都看得到这一场乔一帆的表现，无可争议的发挥完全配得上这样的掌声。而一开始那冒失的偷袭，此时也终于得到了重新解读，那毫无疑问是为了引诱对手上钩圈套，目的就是为了把鬼见愁引到他所需要的这个位置。 相信观众朋友们还没有忘记之前墙转角处的那个偷袭，现在让我们回来一起回顾一下。 转播解说在回顾本场比赛的时候，迫不及待的就让导播切入了这一时间的画面。这部分画面导播早准备好了，只是之后战斗连成一气，一直打到鬼见愁被击杀，所以根本抽不出时间来播。此时终于放出，大家看到的是来自鬼见愁的第一视角。鬼见愁追入这条小巷时，已经不见了一寸灰的身影，但是在那个转口，斜长的影子拖在地上，鬼见愁一眼扫到，立即追了上去。临至转角，他弧线走位，拉开空间冲出，埋伏在转角的一寸灰连人带刀杀之。落日余晖迎面洒下，真实而又迷幻。鬼见愁视角中的一寸灰只剩一道人影，刀光完全被迎面而来的夕阳光影效果所吞没。鬼见愁措手不及，中招，再然后就是被他卡到角落中一路走到落败的场面了。 原来是这样啊， 解说惊叹着。 星星的选手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位置迎面光线的照射，将自己的斩击藏在当中。大家注意看，一寸灰在出这一记月光斩的时候有一个跳跃，正是这一记跳跃将刀光送到了夕阳光影的遮盖当中。我想这应该是做过相当的练习，还有用来击杀鬼见愁的这个位置显然也是计划中的。星星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战略意图。大家想必都知道，这次比赛用途虽然是临时设计，但在开赛后所有用途就已经开放下载，而每一场比赛的用途都在赛事流程中提前公布，就是为了方便各队做些准备。现在看来，星星的选手在这方面下过功夫，但是诛仙战队呢，同样也是鬼剑士，虽然是阵斩双修，但是这同样是一个可以利用到的地理位置，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过这一点。星星选手胜得漂亮，让我们一起来记住这位选手的名字，乔一帆。他实在应该站出来接受一下这现场的掌声，不过很遗憾，这是一场擂台赛，他还有比赛要继续。不过不要紧，未来的路还会有很长，我相信这位选手会前途无量。说起来，这位叫乔一帆的选手其实最初是效力于微草战队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们似乎一直没有在赛场上见到过他，而且一个赛季后就离开了。不知道看到乔一帆今天这样的表现，微草战队会不会有一些后悔呢？ 解说的大家赞扬和现场的一片掌声中，却是诛仙战队落败的选手从比赛席里走了出来。这些为乔一帆而起的欢呼和掌声，对他来说都是那样的难堪。他走得很慢，看起来像是在逃避回到选手席那边。而他们的老板萧杰此时黑了个脸坐在场外，看到他慢吞吞的样子，冷冷地哼了一声，没有理他，把诛仙战队第三位即将登场的选手叫到了面前。 多加留意，对手对地图吃得很透，小心不要冲到覆辙。还有， 萧杰很不放心地交代着。 我明白。 第三位上场选手郑胜超是一位狂剑士，所用角色斩相思。被萧杰耳提面命地交代了一番后，迈步朝场上走去。第三场比赛打起，目前形势对诛仙来说很不利，一寸灰在第二局里法力消耗挺大，但生命损失不到 20%， 几乎已经领先了诛仙战队一个人头。处于劣势下的萧杰倒是坐得端正， 也不微笑着转过头来和叶修交流了。比赛开始，由于上一场的出色表现，连转播解说都不由得露出一些倾向性。一开始所关心的问题就是乔一帆在生命不满、法力不多的情况下会如何应对这局比赛。等关心完了，这才介绍了一下诛仙新上场的选手郑胜超。狂剑士打擂台赛其实也有一些尴尬，因为招牌技能血气唤醒的存在，造就了狂剑士独特的脉血流打法。因为脉血导致的节奏变化会让很多人觉得难缠，可是单挑的时候可以这样一锤定音，但在擂台赛里把血脉个干净，那下一个对手拿什么来应付？虽然说狂剑士血越少战斗力越强，但也没强到可以随意秒杀对手的地步，上来就直接扔掉 90% 的生命，脉血也没有这样的脉法。狂剑士在脉血的同时，事实上也会将对方的血线压制在差不多的境地。如果看到一个狂剑士血很少，而对方生命饱满的时候，不要以为那是狂剑士脉血准备大爆发了，99%的这种情况是狂剑士快被人干死了。如此职业特点让狂剑士在擂台赛里多少有点艰难，尤其遇到这种对方领先的情况，那就更艰难了。小杰对他的狂剑士选手教导了一番，但神色依然冷峻，看来倒也清楚眼下他们是何种境地。他们清楚，乔一帆就更清楚了。从上一场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乔一帆事先的准备工作做得很足，备战很认真很仔细，连一个转角处的阳光都会注意到并加以利用。眼下这种状况，他又怎会没有心理准备？郑胜超没有让他的狂剑士急着过来找一寸会决斗，乔一帆也没有因为自己处于领先就不注重保护自己，两个人都很仔细很有耐心地寻觅着机会。这个场面让萧杰不由得有些急躁了，他断定领先的局面会让对方表现得更加积极大胆，正常情况下一些需要多做斟酌的局面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大胆尝试一下，有领先的生命做后盾吗？所以他只是郑胜超要积极利用对方的这种心理。可是现在看来，对手有这种心理吗？小杰不得不有所怀疑了。上一场乔一帆还积极地偷袭引诱，掌握了场上的主动，结果这一局反倒更加的小心谨慎起来，别说有三分机会就大着胆子尝试一下了，现在的乔一帆有五分六分机会的时候都会视而不见，他在寻觅更有把握的良机。小杰的判断全数落空，这让他十分不爽，而场上的郑胜超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又和乔一帆谨慎戒备了相互试探了一番后，终于决定摒弃萧杰给他安排的思路了，对手根本就不吃这套。无法引诱对方上钩的郑胜超正好寻求正面突破对方的机会，但乔一帆根本不和他正面交手，穿街过巷在土里随意穿插，熟得好像在自己家一样。郑胜超就纳了闷了，同样是新图，人家怎么就能这么熟，把图吃得这么透呢？一路追击的郑胜超追得很有些烦躁，每一个转口都得抬头看看太阳是在哪边，都得想想那个地方是不是又有个什么坑啊、什么死角啊之类会被鬼阵完全封锁的地方。如此思虑良多，三追两不追的，还经常给追丢了，郑胜超顿时就更烦了。 你是想跑到状态完全恢复吗？ 郑胜超忍不住在公共频道和对方对话了。荣耀角色都有默认的生命和法力的自动恢复，但对于实战的影响微乎其微，否则这比赛岂不是要没完没了的？所以郑胜超当然也知道对方绝不是抱着这种目的，说这话纯属讽刺。结果星星这边的选手席上，叶修居然还真凑头问了身边的陈果一句， 一帆带回服装了。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啊？ 陈国深感无力。这样的事儿叶修做过，但事实上这也算是艺高人胆大了。带两套装备提升了负重，战斗场面都有可能不一样。多带的这身装备最后到底是救命还是害命还真说不清。所以换装打法在职业圈流行了那么一小段时间后，就迅速被认定为不实用了。身上略带一两件，加点变化还算可以，带着两套准备想各起作用的，恐怕最后起到的作用就是拖累死你自己。就是叶修其实也就是在面对无极战队的选手时敢于如此，真要和同级别的高手较量，他也得仔细掂量掂量。 我觉着吧，以一帆的水平带上这么一套也靠谱。 魏琛这边却是给予了积极的肯定，这话的意思显然是指乔一帆的水平应对诛仙选手玩得起。 你们以为一帆会像你俩这样无耻没下限吗？ 陈果抓狂。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一帆比较谨慎， 叶修说。 嗯嗯，不得不说他有些太高看诛仙的这些选手了。 魏琛说， 一开始也有分析诛仙有隐藏实力。 嗯，说的是，如果没这事儿的话，他现在应该就带了。 嗯，肯定就带了。滚滚滚，你们俩滚。